好，约翻嚟望向編辑部第二节。咩苹果个编采点解可以差成咁咧？吓， 佢哋唔会去做一啲，即系唔会花精神去究竟去 check 下究竟嗰件事系咪真嘅。好多时都系咁，尤其是外国嗰啲新闻，有佢哋报得出嚟嗰啲咧，都系用一个好戇鳩嘅角度去报，即系苹果系报。之前有一单就系讲，阿 Kate Wood 咁佢就。跟另外一班嗰啲極右嗰啲人去搞人哋嗰啲房，即係樓房拍賣，即係去騷擾人哋。喂，大佬啊，你有錢你去買都得啦，你使唔使去搞人哋啊？你冇錢買去搞人哋啊？喂，其實呢一樣嘢咧，就算連本地嘅人咧，都係覺得你好撚戇鳩啊，因為有 90% 嘅人都係即係一係咧就供緊樓，一係就計劃買樓。一就已经有楼，即系外国唔系好似，即系唔系好似 唔系香港咁啊！尤其是澳洲好似有六成人系有物业噶嘛，我唔记得咗 啊。七成有七成人系有物业，喺纽西兰比例都系有七成左右。咁七成系 home owner 嚟嘅，即系佢有即系有至少有 exposure， 即系喺呢个 property market。咁咁点解你俾人赚钱都唔拿俾咧？即系咪咁霸道咧？ 呢、這个芒果佬信徒嚟噶啦，呢、這个而且佢自己都系靠呢份，最搞笑咧，佢 你老 尾 佢自己就系做按揭嘅喺银行，即系帮人做按揭嘅，咁佢仲要有，仲要追单喎，每个月都，咁你去 平时就系、是、平时就系做啲蝗，佢所讲嘅蝗虫嘅生意吓， 咁佢黐捻线嘅条友，因为如果佢好似即系。阿朱亨嗰啲咁样，喂，佢日日都接触嗰啲大陆人噶啦。你要驱蝗嘅话，你咪喺你工作上面驱蝗咯。 系啊， 点解喺工作上面唔驱蝗啊？要 讲中文嘅走啊！我唔做呢张单啊。 系啊，屌你！你大陆人嚟噶，出口鬼晒啲楼，我唔批 mortgage 俾你。喂，其实佢系有办法可以做噶嘛？你可以质疑佢嘅收入唔啱啊！即系大陆人好多都系啲收入乱差唔多噶啦。咁你可以质疑佢噶嘛？有冇做啊？梗系冇啦，但系你自己就搞鸠人哋个 auction， 做乜捻嘢？ 系啊， 冇意思 啊！仲有单嘢，喂、哎，上一排我有冇讲过？即系嗰个有喺 Sydney 咪有条友系唐人咧，好重广东话口音嘅，就话应该禁晒全部中文招牌嘅。之后我觉得呢条又系我捻鸠，又系我捻鸠，佢自己话咩啊 ？We are local， 即系我学佢啲口音啊！即系 We are local， 点解即系要 ban 晒啲中文啊 ？We all know English something like that。之后咁佢就话点解要用中文啫？吓、啊，我哋大家应该用英文啊嘛。之后我就同我阿爸讲，我话哇屌呢条友真系出嚟柒噶，自己咁重广东话口音，你敢话自己 local？ 我哋 local 意思就系土生土长嘅，好明显呢条友就唔系啦。我所以以前你哋讲嘅啲咩上巴士理论，其实咧就喺澳楼呢度咧，就都好多人系上咗巴士就唔希望人哋嚟嘅，但系佢哋又好戇鳩，因为咧佢哋上咗巴士，好多人都有物业嘅，你嘅物业升值其实好多都系靠新移民嘅咋，即系靠新移民去 去支撑 买楼啊呢样嘢， 支撑住 冇错啦，冇错啦， 系啊，佢逼咗上架巴士就塞住道门唔俾人上。 同埋嗰條友咧講好多句英文咧 ，We are local， 但係佢之後講好多英文咧，即係我哋啲係呢啲 speaker 聽 啊！屌你睇， 唔係係好多文化錯誤，係頂 聽就係 Chinglish， 係啦，同埋係青葱啦，可能大家唔知咩叫青葱哦，即係你應該知啊，青葱即係形容 呢啲嘢咧，專係笑唐人噶嘛，其实 系 笑 我哋讲广东话嘅人，系啦，讲广东话嘅人 笑所有 青青葱葱、 黄皮肤、黑头发嘅人，就系因为啲姓咧，全部都系青啊、青啊、葱啊，全部都系 C H 音嘅，咁咪笑你咯。喂，其实呢啲鬼佬嘢咧系好卵惨嘅，即系譬如我而家有细路咁样，佢而家翻学，喂，佢嗰度出世喎，都俾鬼仔笑呢样嘢噶。佢讲英文同啲口音同鬼仔冇分别嘅。 我都系啦， 唔系，但系唔系因为俾人笑，个问题就系有一个种族歧视系深入呢个皮层啊嘛， 冇错， 屌你尾，所以你话陶杰嗰啲话冇歧视嗰啲，佢分分钟就系俾人歧视到自己都变埋，即系 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低等的民族啊！屌你老尾， 所以佢哋咪 极度自卑咯。 所以佢哋咪就系呢种心态，就系汉人学着胡儿语，爬上城头骂汉人，即系不能知所谓。 系啊，真系呢种人。我哋以后会继续揭露呢啲咁嘅废柴，即系呢啲自卑兼自大人。其实咧，我觉得大陆人你可以话佢自大，但系咧，其实咧。好似好多叫做香港嚟咗十几廿年嘅，都好捻难顶嘅。老实讲，我以后讲慢慢讲啲故事啊，我自己嗰啲故事啊，真系好捻难顶。有啲香港人咧，就即系着数舐尽嘅。比如某轮胎大王，我哋以后我都可以讲下， 讲佢讲佢芒果佬信徒嚟嘅呢个芒果佬嘅金主嚟嘅。 佢系喺芒果佬喺台北嗌打倒共产党影相嗰个拍片嗰个， 之后讲收工， 唔系收工，佢话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系、 哦、 啊， 哦系啦系， 不过跟住佢都 cut 咗之后，自己好快条片就自己 delete 咗。但系呢个世界而家好先进噶嘛，你一 cut 就有人 backup 噶嘛， 佢呢个系芒果佬身边嘅大红人嚟嘅啊。 系芒果佬， 又系金主， 都系，即系佢系专系搞，即系其实你好简单，芒果佬身边冇个好人嘅，即系你用呢条 rule 咧去睇咧，就可以减少好多损失， 100%啱嘅， 咁啊唔好咁讲，可能70-80% 咯，因为老萧都系曾经系芒果佬身边嘅人嚟噶嘛， 系啊，老萧又系， 屌你俾老萧 又系 黑鸠咗你啊， 又可以讲， 老 萧 都 唔 系 男信 女 嚟嘅。老萧点讲咧？ 老萧个人咧算公道嘅，即系佢可能有卖下种啊嗰啲成咁，但系你当支持佢买下咪冇所谓咯。 佢自己有份食嘅 ，OK。 佢自己有份食嘅冇所谓啦。好少，即系我哋个道德标准又唔系高过人哋好多。讲真，即系好似 Q 仔嗰啲咁，佢卖喷面或者卖食嘢嗰啲，如果佢自己又喷自己，自己又食嘅。咁我讲事实咋，即系评论一下 Q 仔啦。咁佢阿 Q 爷佢咁样做，有啲问题，我唔觉得你有问题喎。你佢话俾你听，而家呢只嘢好，你可以买嚟试下。咁你支持佢咪买啲嚟试下咯，系嘛？你话佢做传销有问题，喂传销 咪唔理佢咯。 你唔冇人揸住支枪逼你去 join 佢嗰条 line 噶嘛，做佢下线，冇人叫你咁样做啊。你如果系认为有人系会蠢到听晒佢讲嘅嘢而去 join 呢个传销，自己冇谂过咧，就去 join 嘅咧，其实呢个世界应该好少呢啲人嘅，即系我认为，如果去听网台嘅人咧，应该系聪明过呢个水平。所以你话究竟啊 Q 爷系咪骗子？其实我到而家都觉得唔系 ，Q 爷唔算系啊，即系 等钱细啫。老实讲，等钱细啫。 咁每个人都要搵食，每个人都要搵食，即系你唔好害鸠人去。即系其实最有问题咧，就系下贱频道。 哇！佢真系冚家铲。 佢哋咧就系害人啊嘛。因为你叫人 一千万个骨灰庵，我屌你老尾傻啊！香港 人移民去马拉， 唔系第一单佢哋离谱咧，就系移民去马拉。呢个系真系黐捻线嘅先会做，因为喺马拉嘅人咧，佢哋都想走嘅，即系都唔会想留喺马拉嘅。咁好简单，你有咁嘅情况，你就知道，呢、這个地方唔系好掂。好啦，第二单骨灰庵，屌你老尾，第二单骨灰庵仲好捻好笑。其实澳门人咧就唔捻需要骨灰庵嘅，佢啲骨灰庵咧 就大陆嘅，翻大陆。 其实大陆都唔需要，大陆啲人，大陆政府都系有嗰啲放骨灰嘅地方，唔系贵嘅。咁你如果买一个资产，譬如你觉得要买一个资产嚟保值，咁你系一系就收租嘅啫，一系就卖翻出去，可能当地人会有个需求，你卖翻出去啦，系嘛？ 除非骨灰会交租嘅啫。 屌老味，即系佢嗰档嘢咧，就成档都系呃鸠人嘅。咁好啦，咁 Q 仔都有卖过骨灰庵喎 ，Q 爷。咁我又评论一下 Q 爷卖骨灰庵。喂，其实佢卖骨灰庵冇乜问题喎， 因为佢话俾你听佢系卖表意嘅，即系其实佢有可能系俾人取替嗰啲啊嘛，你系搏一铺啫嘛，佢又话俾你听噶，咁话俾你听，咁你可能随时输鸠晒嘅，咁佢买 佢有讲啊 ，OK 啦， 屌佢 sell 嗰啲股票都系咁噶啦，你嗰啲佢以前 sell 嗰啲股票都系嗰啲一系就豪股，一系就仙股噶啦，咁你听佢讲嘅，咁你都系赌一铺，喂，唔系你都系赌一铺啫，咁你赌钱。输极系有限数啊嘛，唔会好似即系下贱频道咁样样嘛，你唔系净系输，你唔系净系输钱喎，即系骨灰庵，譬如你喺澳门买，吓你真系听佢讲买咗自用，嗱自用唔紧要，你自用，但你每一次拜山都要走过去澳门喎， 哇烦都烦死， 系啊，第一系烦都烦死，第二就系你成日去澳门嘅话，你会唔会去拜完山唔去倒两手？ 唔去过大 个问题就系、是、个问题就喺呢度啊嘛，你即系我系唔捻明嘅，佢亦都唔系买得平，有同埋骨灰庵其实有冇必要咧？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当然，所以我认为网上最有问题嘅网台同埋佢哋嘅销售手法咧，就系呢个下贱频道。 喂，早两年佢老豆香咗，都系搵翻大陆啫。搵翻乡下 ，Barry Ma， 佢冇用佢嗰啲骨灰庵场， 其实就好简单。我认为 就系 Barry Ma 啦， 我系 Barry Ma 同埋林康正呢两条友咧，其实佢哋都可以唔算系老千嘅。嗱，不过咁要听我哋有两个条件，就系佢哋两个咧都移民去马来西亚。第一，即系佢哋去买咗楼移民去马来西亚，喺嗰度住，喺嗰度做下贱频道嘅节目。咁啊，咁佢哋就可以算系唔系老千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要佢哋搬捻咗去马来西亚之后咧，仲要买一堆呢个澳门嘅骨灰庵。 系， 屌你老尾，即系个每次去拜山咧，都要喺马来西亚飞去澳门拜， 飞去澳门， 咁就好捻合理啦。即系如果佢哋要即系同 Q 爷系同级咧，就要自己做晒所有要做嘅嘢咯。 系 ，Q 爷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系佢咧就系、是。譬如 佢有用啲护肤品噶， 佢嗰啲护肤品系有用 吓， 佢真系有搽块面度嘅。 哦， 佢啲皱纹应该系少咗嘅，所以你究竟得唔得咧？我系即系我 唔知嘅，我哋 我其实 见仁见智啦。 咁我觉得佢系有可能，咁但系佢摆咗上 Facebook 可能系 PS 过噶嘛？你但系即系我觉得 Q 爷佢连 PS 都唔捻识啦，即系唔系话睇衰佢啦。咁佢我觉得佢系做买呢个喷喷啊。之后买嗰个 Q 厅食嘢嗰啲冇问题嘅。如果佢自己食又自己喷嘅话，即系我个道德标准就系咁。即系如果我做嗰样嘢，我卖俾你，咁其实问题系唔大嘅。咁但系下贱频道嗰两条友就唔捻系咯，好捻明显咯。 啱，今日都差唔多啦。哦，系啊，仲有一条新闻咧，佢哋话王健林受监控啊，你信唔信啊？我唔係好信，老實講，因為王健林嚇、即係眾所周知，佢就係好多人都話係習近平嘅白手套啊。其實咧，我就覺得係係習近平嘅對家，就好似就好似揾呢個郭文貴搞鳩呢個黃岐山一樣，都係呢啲都係權鬥嘅啫。当然我不会好像恩生咁咩吓，所以好像恩生咁， 喂你都系恩 咁有咁，喂听到噶啦，唔好意思啊， 咳够咗， 我就唔会好像恩生咁， 我先讲佢个全名啊，恩生港 先生咁天真咁无邪啦，就觉得习近平咧，仲系一个佢又唔敢话明君，佢都有屌过佢嘅，就系即系对呢个人仲系有寄望。其实我完全系冇嘅，因为你睇到佢嘅上台系喂真系行得好左喎啲嘢。嗱，你话就话张德江系管理香港事务啫，但系如果佢真系有心同张德江撑啊，张德江都唔敢乱喐啩，大家捉住大家嗰啲黑材料噶嘛，都系咁噶啦。所以我就系唔信王健林系会被叫咩啊？即系被监控啊！但系好多吓，即系香港所谓支持民主人咧，睇到呢条新闻咧， 又系够够诶，屎忽毛都松晒。学阿老师话斋，即系觉得哇，黄健林又俾人捉啦，即系就系、是、即系会衰啦。之后又嗱，而且有人咧，有个人品仲差到会支爆添，顶！ 仲支爆啲陈云港嘅啫嘛。 呢啲嘢咧就证明咗人力啊，都系即系人力呢班人咧，都系芒果佬条肠出嚟嘅。都是咁撚戇鳩噶，因 為冇錯， 因為你冇可能，而家你冇可能估佢會支爆。即係點解我咁樣講咧？就係而家你睇下個經濟規模咧，大陸個經濟規模，如果佢爆嘅話咧，你認為佢支爆你係唔使死嘅？我覺得你好撚天真咯，同埋你會好喎，仲要即係個問題就係而家班人咧，佢睇支爆唔係睇支爆咁簡單，佢係睇支爆。即系你大陆衰啦，咁即系我香港好，喂唔捻系啊！而家即系如果你可能十年前讲咧呢一样嘢咧，都系成立嘅。即系你十年前如果支爆嘅啊，咁系啊，香港佢就要靠香港啦。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如果支爆嘅话咧，其实全世界都扑街。 我觉得美国佬会救佢，美国佬会救佢。如果支爆嘅话，我觉得会。 其实而家冇办法，佢太即系佢哋嗰个贸易关系太密切。如果真系支爆嘅， 太紧密啦， 最 likely 嘅 outcome 咧就系打世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支爆嘅话， 有人都咁讲过，有人都咁讲过，系 其实系死咁硬啊，系人人都要死。咁你谂下啦，如果系即系你可能话哦唔紧要啦，屌呢啲大卫事啫，我系认为佢会死噶啦。咁你有冇 plan B 啊？自己即系讲嗰啲人份啊，有冇 plan B 啊？点样去第二啲地方啊？冇嘅话咧，咁喺屋企掘个窿咯。 屌，个有仲差人，周身皆数。 边有可能？即系其实你唔系有冇可能支爆？即系有冇可能支爆呢、這个我都唔敢讲啊。我认为冇可能嘅。咁但系都佢都有支爆嘅可能性啊嘛。 喂，佢 即系可能呢个系废话啦，一系入一系唔入啦，十二把。但系 系啊， 但系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即系我意思系佢有 99% 唔会，1% 会。咁你点样计划嗰一个 percent？ 你有冇需要计划嗰一个 percent 嘅机会咧？ 不过陈云嗰个龙盘系好扩、好阔、好大嘅。佢话可以快爆，可以慢爆，而家爆紧噶啦。佢同你讲嘅， 老萧都咁讲啦。当时我记得老萧讲话唔知2017年定2018年咧。中国去断崖式咁样经济下滑，嗱老实讲，我 so far 未见到有咁嘅迹象咯。 你睇下佢个仔啲投资喺边度啦？即系如果老萧嘅话，老萧嘅话，喂好简单，我唔系，即系我讲我相信嘅嘢。老萧自己个仔都投资咁多喺大陆，佢个女仲住喺上海添，佢个大女 系咩？ 系啊，大女喺上海住噶。 大女是指萧定欣是不是说定是 大女是 哦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上海住。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真的这么撚惊大陆会爆的，他会不会给个仔在大陆有这么多生意，个女仲要住撚埋在大陆？因为他就说他不理屋企人的东西的。那 讲啫。 那你 信不信啊， 不是咯。 老萧同阿公的同一个乡下，那些中山那些咁嘅。沙溪佬啊，好鬼咩噶？唔系沙溪大涌嗰啲，即系个以前叫龙都，屌个嗰啲人好中啲细佬哥噶佢，但系咧嗰啲人咧 好锡啲细佬哥，好锡啲细佬哥。 但系咧好奇怪，系锡女唔锡仔喎。佢呢点咧就系同我哋乡下，同我阿公乡下啲人一样，锡女唔锡仔，好搞笑。佢都自己咁讲过，老萧都咁讲过。anyway 啦，总之我就觉得。啊！写出嚟讲啱，如果咁断崖式啊，咁阿萧生点会咩啊？点会投资咁多嘢？佢个仔好明显呢几年系驾晒马落去咩噶、哦？即系落大陆做生意、哦，大家睇到。 佢都买几多戏院啊？好多戏院佢哋做噶。 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啊。 唔系你睇一个人嘅行动，即系紧要过睇佢讲乜嘢，系听佢讲乜嘢 啊？而且咧，头先系讲到 Q 仔嗰单嘢啦，即系冇人用枪指住你，去买嘢。我记得咧有一个网友咧，我哋旧同事嚟嘅，成日讲呢句咧， 就话阿萧生咧就同苏豪讲话太古城六千几蚊尺咧，就叫佢审慎啲唔买。之后呢句话咧，就俾嗰个旧同事咧一直执住嚟讲，佢话：诶，老萧啊，人哋咁平时候啊，居然叫佢唔好买，叫佢谨慎啲入市。屌，冇人揸支枪逼阿苏豪唔买嘅，屌啲人品真系，就系咁嘅水平咯。 佢戇鳩啦，六千蚊嘅時候，蘇豪有冇錢買啊？ 佢打份工萬蚊。 我喂，佢有錢買，佢買撚咗啦。好簡單同你講，其實好多時啲人買樓係自己條數計唔啱啫嘛。其實好多人買樓根本上都唔會睇價錢嘅。我係好認真咁樣講啊。佢有住嘅需要，咪要買咯，使乜睇價錢啫？係咪？ 我睇個 range 咯，即係大概幾多，但係。Exactly 嘅 price 应该唔会， 佢唔会睇价钱啊。90% 嘅人买楼都唔会睇，实际唔会睇每个月供款要几多少，乜乜乜唔会噶。 我都唔知嘅，其实 佢有住嘅需要，一系有住嘅需要，一系就大概计到，我租俾人条个租可以 cover 到，我就系补少少钱就得啦。喂，其实好多人都系计个大数，又唔会 down to 最低嗰个数字嚟计下究竟。 系 值唔值得买啊？同埋楼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就系啲西人教我嘅。喂，其实你买 property 唔会买错嘅，你亦都冇可能 time 个 market。点解咁讲咧？你有需要住嘅话，你系咪都要买嘅？你唔可以话我而家买贵咗，买平咗，或者我赚咗钱。如果你系住嘅需要嘅话，你就算唔供楼，你都要交租啦。 系，我一样。我就系因为供楼仲平过交租，所以宁愿供楼咯。 你借到钱就系咯，所以 借到咪得咯。 借到钱就系咯， 借 系咯， 老豆老母借咯。系借到， 真唔知系一个富二代。 然后再讲老豆老母借到，但你以后我哋仲可以慢慢讲。以后可以慢慢讲下澳楼嘅投资点样，即系聪明少少咯。但系大家即系借钱啊，各方面就系啦。以后我哋仲有好多话题，同埋我都想讲咧。以后咧，我哋喺 page 上边咧，即系我哋咧系该屌嘅就屌。但系咧，如果我哋所住嘅国家有咩好啊，或者大家或者我哋有开心嘢，都可以 share 喺我哋嘅网向编辑部嘅。我以后都会多 share 我。平时生活啊，嗰啲点滴啊，都会多 share， 以后都会 多啲嘢睇下咯，等大家，即系好似一个杂志咁咯，即系譬如你可以想深度了解究竟喺澳洲嘅生活系点样，你咪可以睇下我哋个 page 咯，咁咪大家可以知道你譬如想移民啊咁样，究竟嗰个地方适唔适合你咧，咁你都可以睇多啲先咯，就唔好咁容易轻易就讲移民咯。即系我到而家都系俾大家嘅忠告，就系你移民系一个几十年嘅 commitment， 系属于生命上嘅改变， 系包括以后对后代啦。但系如果大家真系立定决心嘅话咧，我哋亦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啊，或者我哋想法啦，咁样啦，因为我哋。好似我咁啦，几代都住喺外国啦，就都会有少少感受啦。系咯，如果大家想知道嘅话，我哋都会提供一啲资讯啦。同埋，如果系想，因为我哋本台咧，仲有人系做移民顾问噶嘛，系呢个叫咩啊？强国生患者，我哋咧就唔会查到人哋度嘅，同埋我哋都冇佢咁铺。我哋咧，但系咧，我哋就会讲我哋信嘅嘢啦，同埋我哋每日生活点滴啦。好嘅唔好嘅，我哋都会讲自己真话嘅。 系咯，呢个就是我哋嘅宗旨咯。即系你好难，好似呢个下贱频道做嘅嘢咯，我哋做唔出嘅。 做唔出一个加拿大公民开嘅，一个以前喺加拿大移民咗加拿大，俾人欺负人，翻嚟香港欺负翻人嘅嘢，我哋做唔出嘅嗬。 啊，鳄鱼兄啊嘛，系我哋开埋 佢 啦，唔紧要咯。佢自己都戆捻鸠嘅，佢自己喺外国，佢仲要话喺外国好捻惨嗰啲生活，我都好似听过佢讲。 跟住佢啲 几惨， 卖热狗俾人屌， 卖狗中熟， 佢自己讲噶啦，佢系咁讲嘅，佢话咧，佢咧细嘅时候咧就读学校咧就俾英国佬撞鸠佢，之后咧就嗰条英国佬咧就唔同佢道歉，之后咧就恶鸠高个头走捻咗。之后呢就移民加拿大啦，即係佢係有钱仔嚟嘅，本嚟有工人嘅，移民到加拿大就卖热狗，之后呢成日成日俾啲鬼佬屌，因为佢话自己英文咁好，点解都要俾鬼佬屌呢，之后就要返香港啦，之后佢话我哋香港人命运真係咁撚惨，所以呢佢就加入呢个本土派阵营囉，就撑啲本土嘢囉，所谓。其实呢我觉得佢哋呢班人都系一样。打住民主，有啲 sensation， 有啲 fame 啊，咁咧就等于帮佢哋可以 promote 到佢哋想买嘅嘢咯，就系咁简单，冇其他嘢。 其实佢哋个组织就系吸，佢哋永远都系咁嘅，就系、是、吸班最蠢嘅下咯。咁佢哋就买嘢咯、嗯。之前有一单仲离谱啊，阿马 Sir 啊，佢好似搞嗰个餐室啊嘛。但个钱唔系佢出噶，即系江湖传闻。 哦，系咩？ 系啊，个钱唔系佢出噶，跟住嗰个同佢，屌你尾，跟住出钱嗰个人咧，就俾佢搞到一镬泡咯。 占士餐厅嘛？ 系啊，嗰单嘢好大镬噶，搞到。喂，呢、這个 我哋以后讲下，我哋可以，我真系唔呢单嘢，反而唔知道好多。 呢单嘢唔知啊？呢单嘢我哋个个都知道，好似我上次翻港嘅时候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倾偈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呢单好严重。 屌，冇出钱就扮老板，搞错。 系啊，就系咁捻样嘅人啊呢、這个。 但 系 佢话装修 八卦，我就唔清楚。 喂，佢成日话装修至使咗十几廿万嘅、哦，唔知系咪佢使下？佢又咁讲过咯。 佢话佢第阵时装佢冚家喺嗰个永廉亭都得啦。讲下啫嘛，又唔系撞，屌咩？ 佢哋几个人嘅灰捞埋一齐，捞埋喺个樽度，喺永廉亭啦。 哦，好， 记住帮阿，记住帮阿马 Sir， 记住帮阿仔买个啊！永廉亭咁好，你个仔都要噶啦，睇嚟 投资定啦， 佢话定啦，佢话要帮佢仔搞去美国读书，几年之前已经讲噶啦。 诶，但系。嗰、那个骨灰都要种去翻中国人地方嘅。 诶、哎，仲有一样嘢，佢又之前喺度 sell 啲老番嘢。 咩老番？ 有个系， 有个 box 啊，托 box 盒啊， 啊托 box。 电视盒咁我装过下，究竟咩料啊？佢话又可以睇剧啦，又可以打机啦，又可以当电脑用啦，三样嘢冇把炮啦。我望一望，因为我一望我就知系啲乜，因为我做 IT， 一望就知道。原来一个叫 Raspberry Pi 嘅 device， 佢入落盒度咁整到佢当系 TV box。而呢个 Raspberry Pi 咧喺英国做嘅，冇错，佢就成日 sell made in UK 喺英国做嘅。呢、个 device 咧就系卖46磅，46蚊。佢卖几多？卖1300港纸啊！转个手佢卖1300港纸又呃人，都算啦。你买得到，你赚到钱，你叻。但系佢就系卖老番啊，里边嗰啲 game 根基嗰啲 game 全部都系翻版嘢嚟嘅。咁佢卖翻，咁佢都仲卖紧噶，得闲炒下啦。 咁佢好啊，佢有冇可能装嗰啲，譬如装一啲即系 malware 落去嗰个机嗰里边咧？有冇可能咧？即系可以偷你个？ 有可能啊，嗰、那个 Raspberry Pi 系好，系本身咧就设计就俾啲学生学习。做 AI 啊，做机械 program 用嘅，咁咪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嘅，啊，咁啊，整成一个 TV box 咧，只系其中一个功能，咁诶，有啲人已经 share 晒嗰啲曲啊，喺网上可以抄到 download 落嚟自己装就得噶啦，咁佢就 download 人哋啲曲装埋去，跟住 pack 埋一个盒度，咁就卖贵唔知几多十几多倍噶啦。 嗯， 咁46磅美金， 即系 就买到1300， 澳币几多啊？ 喺澳洲咧，个部机好平嘅。之前咧，我都买咗部，即系谂住俾个仔玩，我未装，好似都唔使70蚊澳纸，即系讲紧可能七七六 420咯，唔够500蚊咯，唔使500蚊港纸啊。 嗯， 咁都唔系好食水好深啫，多一倍啫，50% 好正常啦，抹下50% OK 啦，系。 喂，佢譬如讲嗱，我46蚊，即系200几蚊港纸啦，佢卖1300蚊喎。 佢点咁七蠢噶？ 佢赚到佢 叻。唔系46磅啊嘛，你讲46磅都成500蚊。 好咩？ 哦，而家冇啦，磅好似跌到9几系嘛？对港纸， 但系都你讲46啊嘛，46，讲诶 Google 下啦，即刻46磅啊！ 哦，467蚊， 系咯， 港纸啊， 系咯，我就计到十算啦，差唔多啦，系都要500蚊，咁啊算佢啦，都系多一倍啫。 其实呢 千几啊， 1300啊， 1300即系3倍咯，2倍几咯。OK 啊，诶唔系，佢又唔系真系呃人嘅，不过佢装老翻软件就有个风险咯。 佢装老翻软件咯， 咁大家知道就得啦，即系就你如果讲到明俾人听系老翻嘅，咁唔系一个问题啊。即系 嗰啲一定系翻嘅，佢都 pack 埋成炸 game 咁样卖、啊。 如果即系我个道德标准唔系真系好高嘅，讲真，即系如果佢 咁高，佢唔，我唔系话佢赚钱系衰。只不过佢卖老，我就话佢卖老番啫。 如果佢讲到明咪得咯。如果佢冇讲明系老番又扮正火咁就有道德上嘅问题咯。如果你讲到明系老番，我话俾你听，我卖老番噶啦，同埋我系 Raspberry Pi 整出嚟嘅。讲到明嘅话，如果讲到明嘅话，咁就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嘅。即 系 好似摩托罗， 但系 吓、啊、 人哋鳄鱼哥佢话咩？佢哋系咩？搞创意。工业最憎人哋搞老番噶，以前阿鳄鱼同阿鸡东讲过，因为鸡东系做广告啊嘛，鳄鱼系做呢啲咁，即系做啲创业产业咁啊，讲到自己好捻高尚，所以好憎人哋搞老番噶。 屌佢憎人哋搞嘛，自己搞冇所谓嘛。 系啊， 系。屌你真 PC 你搞捻错啊！听唔明。 系喎，系喎，唉， 最憎人哋搞，佢讲明噶，最憎人哋搞，即系自己搞冇问题啦。屌，好啦， 系啊，同样道理，我最唔捻中意讲粗口嘅，我个人， 我最捻中意讲粗口，尤其是屌你老母啊，咁啊，系就 系 咁， 系啊，就系咁， 屌你唔好讲粗口啦，系，哦，好啦好啦，今日真系差唔多， 喂，太多粗口啦，应该 cut 咗佢啦，屌 ，cut 咗佢 ，cut 一部分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咁啊，仲有，喂，其实未讲完啊嘛，你瞓觉啦咩？ 差唔多，听日早起身我。 哦，咁好啦，我呢度都成点 啦，节目就咁完咯，啊， 好啦，好，大家， okay. 今日我系咁多先，好啊， 好， 嗯，好啊，拜拜， 拜拜。